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繼續嚟聽我講呢一個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我哋討論緊嘅問題咧，係一個真理有冇一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問題。咁上次講過啦嚇，我哋呢個咧真理啊，我哋人咧好多時都否定呢一個真理咧係有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啊。咁我哋否定呢個真理同有客觀性同普遍性咧，我發現係好多時啊，喺呢個現實世界上邊啊、政治上邊啊，或者討論上邊咧嚇，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講法係要否定呢個真理嘅普遍性同客觀性啊啊，認為咧啊，你嘅講法唔可以套落去我嗰度啊，你個國家嘅做法啊唔可以套落我個國家嗰度啊，你嘅民族嘅主張唔可以用喺我呢個民族嘅主張嗰度啊啊，咁呢啲就係否定一種咧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嘅講法啊。咁樣呢、這個如果我哋否定客觀性啊，否定呢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咧，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咧，就係人類嘅文化咧冇辦法互相認識，冇辦法互相交流，而我哋個人類嘅文化思想咧係會趨向毀滅嘅，咁所以咧就一定咧要呢個啊矯正呢一個否定真理客觀性同普遍性呢個咁嘅問題啊。好，咁我哋就要探討下到底我哋人啊點解會否認呢一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咧？咁我哋否定呢個真理客觀性普遍性嘅原因咧，好多時候因為我哋觀念上邊有好多混淆啊。咁之前亦都講過啦，就係好多時我哋混淆咗下一個真理同某個人去主張呢個真理混淆咗一齊嚟講啦嚇，又或者我哋呢個咧將呢個人類嘅知識學術文化，因為而家咧好複雜好多啊，我哋冇法子可以知道曬，咁我哋就認為否定佢呢個普遍性同客觀性啦嚇，又或者我哋認為呢個時代變化咗啦咁樣呢個咧，咁樣以前嘅時代嘅講法，而家呢個唔啱用噶啦，咁樣咁呢啲咧又認為冇一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啦另外有一啲原因就係講到呢個學術文化上邊有好多唔同嘅爭論嘅喎，呢個你主張呢個就總係有好多反對嘅原因嘅喎我睇翻學術史上邊正反雙方不斷有呢個討論譬如呢個討論呢個上帝存唔存在總係有正面嘅理由、反面嘅理由不斷討論幾千年未停過咁樣係咪就係講緊一個真理冇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咧咁樣之前都講過啦咁呢啲原因咧，正正咧都唔能夠證明真理係冇客觀性同普遍性這個反而證明到真理是有客觀性同普遍性譬如後來所講過學術文化裡面的爭辯人們為什麼要去爭辯呢正正就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的道理是有客觀性有普遍性所以才努力去爭辯所以呢我們看到這麼多不同的理由的提出正正是一個證明真理是有客觀性和普遍性的一種努力來的這個是一種爭辯的過程正正就是一種證明證明這個真理是有這個普遍性和客觀性好啦這樣之前講了這幾種原因另外還有一個理由是不承認這個真理有這個客觀性普遍性的咁呢個講法係點樣呢就係話有一啲人佢呢太過強調人嘅主觀私意私欲啦即係有啲人呢佢呢就係認為人呢係有私意私欲佢比較自私嘅有啲人呢比較自私自利有啲呢個人嘅慾望就影響咗一個人追求真理嘅活動因為有些人是這樣的嘛即是現在經濟學的主張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或者很多心理學啊那些不同的主張是這樣認為人是自私的認為人是自私的如果人是自私的時候呢他那個私欲呢是會決定 这个他追求真理的方向，或者他这个自私的想法呢是会影响了他所喜爱的真理的种类，这样呢就会令到人呢掩蔽了其他真理了，因为呢他只是会揀一些他喜欢的他对他好的一些真理来到去活动，来到去相信，这样呢就会呢掩蔽了其他的真理的了，因为人的自私他呢就只是揀一些对他有利的真理，这样呢就其他真理就不理的，不知道的，掩蔽了的，这样呢就会令到人呢犯错误的了，或者呢因为这样呢造成很多不同的诡辩，因为他呢就讲紧一些真理只是对他自己有利，咁造成唔同嘅诡辩，以错为真，以真为错，咁样呢就变成呢都唔知边个啱边个错，咁所以呢因为现实上面呢有啲人係咁样，所以呢就有人呢就以为人呢根本呢就唔会有一种追求真理嘅纯粹嘅理性活动，人怎会这么纯粹走去追求一种真理啊，因为人一定是自私的嘛，人一定是自私的，人总是夹杂了私欲的，所以这个呢人是不会这么纯粹走去追求这个真理的，所以人追求真理的活动追求真理的学术文化，这些都是呢是掩饰来的啫，全部都是用来满足人的权力欲的啫，用权力欲这种讲法是尼采的讲法啦，这个咁或者有第二啲人的主张就是说这些所谓追求真理的活动其实只是人性欲的表现，这些是弗洛伊德的讲法，这个又或者人追求真理的活动呢是人追求生存欲望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个人为什么要追求真理只不过是因为人想生存，这个是人的生存欲望，求生的欲望，这些是马克思的讲法，又或者我们人追求真理呢只不过是人类民族的自我表现，咁样呢个系你想表现你自己嗰个民族咁就走去追求你自己嗰个真理，呢个系斯宾格纳嘅讲法，咁所以呢啲唔同嘅哲学家唔同嘅学者佢哋呢所主张嘅都系认为呢人呢或者民族本身呢系有一种私意，有一种呢自私嘅私欲，咁样呢所以呢就变成其实人根本就不能够作出一种纯粹的追求真理的活动，人类追求真理的活动全部都是一种自私的欲望的一种表现，这种自私的欲望可能是满足人自己的权力欲，满足自己的性欲，或者满足自己求生的欲望等等，总之都是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咁所以呢个追求真理嘅学术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根本就冇一种所谓纯粹理性嘅追求真理嘅活动喺里面，全部都系夹杂咗私欲喺里面，咁就点会有所谓一个有客观性有普遍性嘅真理呢，咁样呢个咁所以呢啲讲法呢就认为系冇嘅，冇一啲咁样嘅真理客观性普遍性嘅真理存在，因为人本身就是有私欲，人嘅私欲係会影响人追求真理嘅活动嘅，咁呢个其实呢係唔能够否认，人嘅私欲確实係会影响我哋呢个追求真理嘅活动，呢个唔能够否认嘅事实嚟嘅，但係有咁样嘅事实就不能够因为有这个事实而讲真理是没有客观性，就说人类是没有一个纯粹追求真理的理性活动， 不能够因为人有私欲这个事实而讲话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理或者没有追求真理的活动，不可以这么说。所以不可以说人的学术文化原来全部都是私欲的表现这个即是现在这些这样的主张就变成呢原来人类的一切的学术文化呢都只不过是人私欲的表现的即是他们私欲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这个有些就说这个是权力欲的表现有些是性欲的表现有些是求生欲望的表现等等总之人类的学术文化都是这些这样的欲望的表现咁樣呢個其實呢種咁樣嘅講法呢係自相矛盾嘅因為我哋人除非冇主張嘅啫一有主張嘅話我哋一定係自己認為呢個係一個真理㗎嘛即係呢啲咁樣嘅哲學家本身其實佢哋有咁樣嘅主張佢哋都認為佢哋呢個主張係一個真理嚟㗎嘛即是你除非不主张我讲的是真理你一主张我讲的是真理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自己以为你所讲的就是一个真理来的嘛那你就一定要承认真理是有超越个人私欲的客观意义和普遍意义的当你一主张你自己那个是真理或者你认为这个是真理譬如我认为人类所有活动都是满足人的权力欲的我认为这个是真理的时候那呢其实呢你就正正就是认为这个真理呢是超越个人的私欲你这个讲法是有客观意义是有普遍意义你不能够由于人的私欲影响了人的求生求真求真理的活动而讲说这个真理是没有客观性即是说呢无论你怎样主张都好你只要一主张有个真理的话呢就一定是超越个人超越私欲是讲紧一个有客观性有普遍性的真理不能够因为说人有私欲而你所讲的就一定是没有客观性没有普遍性所以呢当人用这个私欲主宰思维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他是不会以为由私欲所主宰是应该的这个即是如果他知道他自己是由这个私欲去主宰他自己思维的时候其实呢他是不会认为由私欲去主宰思维这种方式呢是应该的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真理来的这个所以呢我们见到上面这些这样的哲学家这个他是不会说他这个主张是出自私欲的嘛所以有时候这里呢这些是很奇怪的即是譬如我看回这些哲学家尼采这个弗洛伊德马克思他们这些他不会说我现在这种主张是出自我的私欲我这种主张是出自我的权力欲我这种主张是出自我的性欲或者这种主张是出自我自己的求生欲望而去主张的这样他不是这样讲的他是说他的主张是有客观性有普遍性的有真理性的即是说一个人他虽然有私欲但是他一样是会有超越私欲的理性活动即是他仍然都是相信他自己是有一个超越私欲的理性活动的他总是会承认这个真理呢是有这个客观性的所以这个呢有些哲学家这个是刚才所讲的一些哲学家或者思想家他会主张人类一切求真追求真理的活动 是因為人的私欲，它有可能是因為權力欲，或者是因為生存的欲望，或者是性欲等等，這個就是說呢，這個人類一切的學術文化原來都是滿足人的權力欲，或者是用來滿足人類的性欲，或者一切學術文化都是用來滿足人的求生欲望等等，這些這樣的主張都好啦。這個就是他們既然是這樣主張，是不是就是所謂真理沒有所謂這個客觀性和普遍性呢？這樣但是當他們這樣講的時候呢，其實我們可以反問回這些哲學家或者思想家本身可以問他們，你這種主張是不是有客觀性，是不是有普遍性這個你這種主張是不是只不過是用來滿足你個人的私欲，你這種主張是不是只不過是用來滿足你個人的權力欲，滿足你個人的性欲，或者滿足你個人的求生欲望的呢？所以你可以問一下尼采，他的權力學說是不是只是用來滿足尼采他自己的權力欲呢？你可以問一下馬克思，他這個唯物史觀的講法是不是只是用來滿足馬克思他自己個人的求生欲望呢？或者你可以問一下弗洛伊德，他那個心理分析的學說是不是只是用來滿足弗洛伊德他個人的性欲呢？所以這個呢，創造這些學說的時候，這個呢，他其實呢是超越他個人的私欲的，這個所以呢，這些學說是不是真的沒有客觀性、沒有普遍性呢？即如果用來這個，如果用回他自己的學說的講法，照計就應該是沒有客觀性、沒有普遍性的，但是其實他這個學說本身是超越他自己個人的私欲的嘛，所以呢，這些學說本身其實他是想講一種客觀性和普遍性的嘛。所以如果我們說這些學說本身不是滿足個人的私欲，不是只是對他個人為真，而是對一切人都為真，即是這個學說本身不是只是滿足於他這個哲學家自己，而對一切人來說都是真的的時候，即是說這個學說本身是有客觀性、有普遍性啦，係嘛？呢個咁即係話呢啲哲學家思想家佢都要承認佢自己係有一個超越自己私欲嘅理性活動佢創造呢啲咁樣嘅學說其實本身都係一種超越私欲的理性活動來的所以呢可以說話他創造這個學說貢獻在文化發展裡面是一個理性活動所以呢其實這些哲學家這些思想家呢他都要承認人是有一個超越私欲的理性活動即雖然他們的主張是說沒有但是呢他們自己個人的實踐裡面呢其實都要承認人是有超越私欲的理性活動所以這個呢承認真理有這個客觀性有這個普遍性呢不能夠說人類的文化學術追求真理的活動全部都是用來滿足私欲的工具所以呢我們講這個人類的學術文化講人類追求真理的活動這個雖然這些哲學家他的主張是說全部都是用來滿足私欲的但是其實呢通過他們自己的實踐我們發現根本就不是不能夠用來用這些學說 就話人類追求學術文化追求真理的活動，全部都只是不過用來滿足人類的私欲的，所以不能夠因此就證明真理是沒有客觀性沒有普遍性正正調轉通過這些哲學家這些思想家的努力，正正是承認人類是有這個超越私欲的理性活動，即是說承認真理是有客觀性有普遍性所以這個呢，真理有客觀性有普遍性，正正是一切學術文化成立的前提來的，除非你不從事學術文化活動，只要你從事學術文化活動你就一定要先承認真理是有客觀性有普遍性所以這個呢，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他們講這個學術文化活動的時候呢，都一定要有這個前提，即是他們都一定要承認真理有客觀性有普遍性，如果不是他們都講不到這個學術文化，他們都講不到他們那套學術的理論的他們一定要有這個前提，他們才可以提出一套這樣的學術理論出來解釋人類的學術文化活動的嘛這個不過他們不自覺有這個前提反而 在他們的學說裡面走去想否認這個前提，那就自相矛盾即是他明明呢是想講一個普遍的真理，但是呢他們的學說本身呢就是主張呢沒有普遍的真理想在學說裡面呢否認這個前提咁樣呢，所以呢變成呢佢哋呢個學說嘅內容呢就係、是、毀滅咗呢個學說成立嘅前提咁所以佢哋所講嘅真理呢就變成呢唔能夠有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因為呢種自相矛盾性呢就變成呢佢哋所講嗰套學說呢冇一個客觀性同普遍性，佢哋嘅學說呢有一種自我毀滅的性質因為一個學說如果要成立的話呢，一定要有一個一定要肯定這個真理有客觀性有普遍性嘛，一定要肯定人是可以超越這個私欲人是可以有一個純粹的理性活動嘛人類是可以創造另一個歷史文化觀嘛，一定要相信人類是有共同的理性咁先得㗎嘛，咁樣先至可以呢個呢講到呢個學術文化嘅成立㗎嘛即係唔可以呢、這個話原來係唔得嘅原來係呢要否定嘅冇呢個真理係冇客觀性冇普遍性嘅咁樣呢、這個學術文化呢就會趨向呢個呢自我毀滅所以呢我哋一定要相信人類係有共同嘅理性嘅時候咁樣呢個一切嘅真理先至有可能加以學習，咁樣先至能夠顯出呢、這個真理嘅客觀性同普遍性真理有客觀性同普遍性先至可以令到人類嘅理性可以連結起上嚟，令到人類嘅學術文化不斷生長不斷進步所以呢呢啲哲學家思想家佢哋呢係唔能夠呢個喺佢哋嘅學說裏面講到呢一點反而呢喺個學說裏面呢係嘗試呢摧毀呢個前提摧毀呢個呢真理有客觀性同普遍性嘅前提呢咁樣呢正正就係唔能夠令到佢哋呢個學說呢有呢個客觀性普遍性，所以其實呢嚴格嚟講，佢哋係建立唔到一個有客觀性、普遍性嘅學說嘅因為佢哋嘅內容本身係摧毀緊佢哋自己呢個建立學說嘅前提，所以呢 係唔能夠這個呢建立到一個學說的客觀性普遍性不過這個就他們的學說的仔細的內容呢就不能夠在這裡呢詳細地講但是呢整體來講那個學說的文化發展的方向呢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就要了解到這個學術文化的發展呢可不可以用這些這樣的哲學家的理由來去解釋說這個我們的文化發展呢是沒有這個客觀性和普遍性呢原來是這個不得的這個咁我哋了解咗呢個理由之後呢我哋就知道呢個我哋講真理呢其實係有一個前提就係有呢個客觀性同普遍性咁樣我哋人類嘅文化先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好啦咁樣呢我哋而家呢要講呢一個中西人民精神呢其實呢係要講緊一個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較的這個中西文化精神比較呢就這樣聽下去這個知道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們可以從這個不同的觀點來到去加以比較這個可以從這個不同的文化領域來到去比較這個講這個中西人民精神講緊中西方唔同嘅文化咁各自都係講緊一啲真理雖然大家係中國文化所講嘅真理或者係西方文化所講嘅真理但係既然佢哋都係講緊啲真理嘅時候呢即係話佢哋係有佢嘅客觀性同普遍性好啦問題就係我哋而家呢呢啲真理嗰個客觀性同普遍性怎樣去討論呢我們很多時候呢覺得它不似有好像有問題不似有這個客觀性普遍性好像有些過了時有些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民族好像不太適用我們應該怎樣去比較呢我們現在呢就跟著下來的內容呢就會嘗試呢是對這個中西文化的精神呢是做一個比較不過呢這個內容呢是一個大題目這個呢我們怎樣去加以比較呢這個我們可不可以用這個天人合一天人相對的方式來到去比較呢或者用這個不同的文化領域來到去比較呢這樣呢我們會嘗試用一種不同的的角度不同的領域來到去分別來到去加以比較就看看中西方所講的真理它不同的地方在哪裡但是呢它這種真理既然是真理的時候呢它有一個普遍性有一個客觀性它的真普遍性和客觀性又在哪裡呢咁我哋跟住落嚟內容呢就會係講關於呢一個中西文化精神嘅比較嘅內容呢個最先講嘅就係呢個宗教同科學咁樣呢就希望下次呢就有機會呢可以同大家繼續探討下呢個中西文化精神嘅問題今日呢就講到呢度好多謝各位。